这个可能是年底最后一个月左右的一个特点吧。 嗯， 应该是啊。 就您的意思是这种分化转换还会持续是吧？ 嗯，因为今年确实是一个比较弱的年份，基本上呢跌10%以内的这个公募基金呢就是排到前10%了，然后呢或者甚至更靠前，所以这市场的话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一年啊，所以的话大家到这个月份，往年嘛12月份都争排名很有斗志，今天我们了解这种斗志都不是说很强烈，而是采取一种说等到明年1月份1月1号之后哈、啊、重新开张重新来竞争排名的这么一个心情。 嗯，好，当前避险情绪也比较浓啊，包括今天的这个黄金有些涨停了，那您认为啊、有哪些行业或者是板块会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小一些？ 小一些嘛，我们也交流过，就是说这个内需的啊、 嗯、 内需的可能还是这个偏消费啊，吃穿住行啊这些方面的行业可能影响小一些，但是呢小归小，但是大家对于年报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份谨慎的看待，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说这个超过两周的这种市场机会我觉得都很难捕捉，一个星期的也很难捕捉，可能大家都是看2-3天，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很难聚集出人气来。可能到明年1月1号之后，我们算的循环中就是1月4号前后过一天进入新的循环，那时候呢就会市场活跃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嗯，马上要过年了啊，也要到2019年了，那么农业板块是否可以重点关注呢？ 农业板块呢它是属于大家猜测啊，中央一号文这个呢会有一些这种动静，那今年呢农业呢你看猪价这个是走低的，然后呢出栏数也没有见减少，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猪的周期可能要等到明年年中之后啊，这个专家研究员大概可能持这样一个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农业要今年炒得很凶我觉得有点难。同时呢大盘呢我们也看现在是资金面啊，资金面其实我认为是稍微有点紧，因为这个国债逆回购今天有上调了一个点，同时呢12月份呢有4000亿左右的解禁潮，比11月份的1000亿左右呢高24倍，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资金面在12月份有点偏紧，业绩呢跟预期比较相一致是平分中性的，风险偏好呢我认为到了12月可能上旬中旬下旬从上旬开始可能逐渐都是往下降的一个态势，但12月中旬的时候可能会有突然风险偏好提高一下啊，可能是有些比如说重要的事情啊，然后但是呢总体它还是往下抵抗着往下走的。 嗯， 所以的话可能我们预计这个循环呢是4个高点，我前面说过最近这两天的反弹其实在做第3个高点，但是高点呢可能肯定是比较弱的一个高点。 嗯， 好，然后呢到了12月中旬可能会有个第4个高点反弹高点，那个高点可能比较强一些啊，这一点倒是可以关注。 好，谢谢，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投资有风险，大家还是要多保重好身体。您也是啊。 好的，你也是，大家都共同熬过今年，明年就日子好很多。 好，谢谢，我们一起期待。好，下周再次连线，再见。 好的，下周再见。 嗯。继续来关注资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利率略低于所谓的中性区间，与此前暗示还有更大距离的评论相比，似乎有所软化，并引发了对美联储官员明年暂停本轮加息的意愿增强的猜测。华尔街以国债和美股上涨来拥抱这一消息，美国的主要股指昨天创下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黄金短线跳涨近10美元每盎司，美盘最高上探到1226.40美元，夺回了每盎司1220美元的关口，而美元则从2周高位回落，终结此前的3连涨，当前已经跌破97关口。今天人民币中间价报6.9353，上调147个基点。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65元人民币。今天多家期货公司发布通知称，上海期货交易所系统发生故障。上海期货交易所在13:30开盘之后，所有报单为废单，故障原因目前正在排查。 数据显示，近一个多月，北上资金持续净流入超过490亿元，并且积极调仓换股，增持大金融板块和部分白马股，甚至对一些白酒龙头股进行逆势增持。与此同时，部分公私募机构也有所行动，纷纷在弱势中调仓，不断的优化组合。整体上来看，偏成长风格的优质个股更被机构看好。据证券日报报道，今年四月份以来，公募 ETF 产品开挂般的强势吸金，大部分 ETF 产品规模屡创新高，正值 A 股市场主要指数在低位运行，各路资金涌入 ETF 大有借到抄底之意。进入四季度， ETF 市场交易依然活跃，截至11月25号， ETF 市场排除货币型 ETF 的交易金额已经达到4442.22亿元，净流入资金达到173.39亿，主流 ETF 更是受到资金的青睐。万德数据显示，四季度以来，截至11月25号，有5只 ETF 均获得超过10亿元资金的净流入，华夏上证50 ETF 更是以86.97亿的净流入高居榜首，华夏沪深300 ETF 以16.12亿元的净流入位居第三名。规模激增的同时，ETF 市场交易依然活跃。根据证券日报统计，有10只 ETF 受到各路资金的青睐，场内交投频繁，四季度以来成交额都超过了100亿。整体来看，10只 ETF 在此期间的合计成交额达到3807.21亿元，已经占到了所有 ETF 同期累计成交额的 85.71%。 具体来看，截至11月25号，华夏上证50 ETF 以937.63亿的成交额位居四季度以来 ETF 成交额的首位，华夏沪深300 ETF 以同期111.50亿的成交额也成功位居前10名。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了10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评测报告，并点名批评了一系列在收集个人信息、隐私条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 APP。 根据评测结果，新闻阅读、网上购物和交易支付等类型的 APP 为总平均分相对较高的 APP， 而金融理财类的 APP 得分相对较低，仅为28.91分。评测发现，10类 APP 都存在涉嫌过度收集或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位置信息、通讯录信息、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是过度收集或使用的主要内容。其中，网易彩票 APP 被中消协点名批评收集个人财产证明、个人上网记录、通讯信息、位置信息，包括行程、住宿等信息，涉嫌过度收集和使用。捷信快贷收集工作信息、通讯录、个人征信信息、学历信息，涉嫌过度收集。在近日召开的茅台临时股东大会上，董事长李宝芳对茅台的价格问题再次表态，茅台今年不会提价，茅台酒和系列酒都不会动，对价格的管控不能不管，不能不说，价格肯定不会动，不会调，也没有必要动。他表示，茅台酒的价格需要考虑到整个酒行业的价格和百姓的承受能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旭金刚。旭总您好。 香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每次旭总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的时候呢，都是这 近期啊，期货市场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啊，那么看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引发了这个今天金价呀、啊、和这个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动荡啊。还有前一段时间这个黑色系啊化工系产品的这个暴跌啊，再加上最近这个原油持续的这个在下跌，所以呢，我们真的得好好来说一下啊。但首先我们得说一下国内的事儿，就是刚才我们的新闻也谈到了， 是 今天呢这个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下午1:30开盘的时候。后呢发生了系统故障，所有报单为废单。那么我也想请徐总说一说，这个报单为废单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呢，报单为废单呢有好多种情况。 嗯， 有的时候是像这一次主要是交易所的系统出现问题，也有呢有可能是期货公司的系统出现问题，也有可能呢是客户的软件或者是网络出现问题。 嗯 啊，那么呢也大家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过分的惊慌，而是呢就是说按照之前的这种期货公司的这种预案，比如说出现这问题了，马上去和期货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查找原因，然后呢尽快排除，尽快恢复交易。像这一次的这个呢，主要还是交易所的整个系统的这种出现了问题了。那么这种出现问题呢，马上这期货公司都得通过这个软件，通过我们网站，通过这个电话，短信、微信，都跟客户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大家都是公平的， 就 是对，谁都做不了，谁都做不了。虽然说这个周围的这些这些宏观啊、微观的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出来就是说同一个时间点上，大家谁都做不了，相对而言还是一个公平的一个 啊。 但是呢，就是在这种呢，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应该说。在这个投资者初入期货市场的时候呢，都有过这方面的警示和这个通告啊。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说大家呢不必惊慌，因为说这种问题呢，出现的几率现在还是比较小的，在这个。大概2010年前，这种呢几率经常出现，包括有的时候说太阳黑子这个对这个通信有干扰了，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交易迟缓呐、交易不成交啊、废单呐、什么的。现在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咱们通信技术这个软硬件的这种提升，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但是呢，应该说事有万一啊，都保不齐是硬件、软件啊，这个出现这种或那种的问题，不要慌。像我印象里像。2010年以前，就是2000年以前的时候呢，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这个比如明明涨得很好的品种，大家都纷纷的平仓，把那价格打得很低。像今天这个盘面走得很好，你看这个恢复交易以后，大概一共20多分钟吧，这个恢复交易以后很正常。该涨像黄金啊、白银呢、还继续保持坚挺。当然说这个原油跌的比较多，然后呢开盘以后呢，这个原油又继续下跌，都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成熟了。 好，当然肯定还有相对来说哈，这个获利多的一方，因为这20多分钟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哈。 对， 当然今天可能还整体还好啊。如果要赶上全世界发生一个什么大事的话，这20分钟就有可能。 当然，就这些风险，应该说都是要投资者要承担的， 至少 承担的。因为呢，就是说，在这个你初入期货市场的时候，包括那个投资者的测评，包括期货经纪合同，包括我们的警示，都有类似的内容。 所以我们本来是给今天的话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期货的跌宕人生哈、啊，没想到这个系统先宕一次，先宕个机哈、啊， 先宕机。 其实，在做股票的朋友当中，也可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原来您说的啊，这个通讯系统硬件啊，软件也不是很完善的时候，有出现卖不出去的啊，也还有就是电话打不进的、啊，最早哈、啊。都有过啊，可能老股民们啊，或者是老期民们啊，可能心态上更多的会成熟一些、啊。 对， 但是可能一旦赶上的话，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紧张啊。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赶快查漏补缺啊，这样的问题呢，还是越少发生啊越好。是的，但是就像咱们老话说的好啊，人无完人啊，那机器呢也是这样的，不会做到这个永远不出错，百密啊，还有那么一说，我们可以让它百亿密，有那么一点点疏漏啊，所以这可能也是做投资哈、啊、的一个。 风险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地方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是有风险哈。 这个其实呢，在前几天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预案了。 啊，这个尤其呢，交易所前两天这个测试新品种，像乙二醇，还有那个就是12月份要上的乙二醇， 嗯， 还有这个最近上市的这个纸浆期货的时候， 啊， 在这之前我们都做过好多，就是我们内部做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断线呀， 测试啊， 这种测试。然后呢，遇到这情况怎么办？所以像今天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我感觉还是很正常啊，还是很正常，都按照预案去做啊，谁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安抚客户，然后通知客户，然后。往谁去网站发通知，谁去电话去通知重要的客户，这个应该是井井有条吧？ 这可能也是考验各期货公司的一次 从业人员，所有从业人员，包括交易所的。 对对对，一次重要的这个，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考验、啊 对，一个实战 、啊。对，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对对对对对。 好，当然啊，这个事儿我估计还在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最近的这个市场啊。最近呢，这个可能每一个领域都有的说啊。首先说说这个原油怎么样？你看这个是不是今天油价又跌了？ 嗯 啊，原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呢，这整个这市场啊，还是给它一盘棋，整个的来进行一个梳理，这样呢才能抓着真正的这个脉络，才能找到真正的根儿是什么啊。要就光说原油而言吧，就这原油这一个品种来讲的话呢，原油呢，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面，应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了，已经到了一个啊。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50，像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产油国，基本上都。不太愿意见，尤其$50以下不太愿意见到的一个价位。这个价位呢，如果再往下跌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包括欧佩克里边的国家呢，可能那个盈利都很微薄，甚至是出现一定的亏损啊。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价格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支持。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油价的下跌呢，应该说下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知道这个十月份曾经还见到77啊、78啊这么一个高点，啊，短短的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飞流直下，一下 就是它这次上涨的速度，没有下跌的速度这么快， 永远是下跌的速度要大于上涨的速度，这是所谓的价格走的时候都有一个地心引力的这么一个说法，下跌的速度永远是快，这一次下跌呢，其实呢，这个主要的这个下跌的因素呢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呢，美国股市的一个下行啊，这个让人呢就是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经济、美国经济。第二个呢就是呢，美元指数保持一个坚挺。我们看到呢，9月份、10月份以后，美元指数呢，持续的上涨，涨幅呢也达到了5%到6%，也涨幅也是比较多的。作为这个美元标价的原油呢，自然受到利空的因素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呢，这个伊核协议这一块啊，出现一定的波澜。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呢，人们都开始在十一的时候还认为呢，这个事儿呢可能会对原油是利多的啊，那不让那伊朗生产那个不让他出口原油了是利多的，结果呢过了十一以后呢，大家认为呢正好是一个反转的剧情啊，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对了主要8个这个进口伊朗的这个国家呢，这个就是等于叫免责半年吧，豁免半年的时间啊，这反而倒是增加了原油的供给，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美国的原油的库存，连续10周都在增加，然后呢，它的这个需求就是说，目前看这需求是有点偏弱的，是有点减弱的，所以呢，从这些的这个利多利空的这个堆积上来看，利空呢要远远大于利多的因素，而且呢，前期呢大家都认为要涨到100了，这个都是情绪高昂，认为呢，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好，供给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认为呢很短时间内年底可能借着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可能会冲到100以上，这样呢就是说这个上涨的希望落空了，可能呢有很多的资金。甚至这一次的快速下跌里面，我很怀疑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这基金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平啊、爆仓的这种行为，促使这个价格飞流直下。 就是越是暴跌啊，越有可能加速暴跌。 对对，就是这样是打落很多的这个止损盘出来啊，止损盘出来。最近的这个就是最后这两次的下跌，我觉得呢可能是一个最后的能量空单，就是短期内空单能量的一个释放，就是把这个止损盘打光以后，可能马上有一个反弹要出现。 那我们如果我们整个看这个。 原油的这个走势和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个走势的话，美国股市是先走一步啊。 对，它还算是一个先行指标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美国股市的下跌呢，咱们在前几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也有过这类似的这种沟通交流。总体上而言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美国股市形成一个顶部的可能性的概率非常的大。美国股市已经到今年来讲，已经是从2008年算到现在10年的一个超级大牛市，这时间够长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秋天你再长，接下来的季节也是冬季啊，这个是一个规律，就是你不可能永远牛下去。 那他们这个冬季比较短，是吧？叫什么牛长 熊短，牛长 熊 短。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只能走着看啊，是你到底是牛长熊短还是熊长牛短？这个呢就是回头来看的一个东西了。但是就是你牛时间再长， 对， 你也要进入一个熊市，就是所谓的秋天你再长，接下来你一定要进入一个冬季。所以呢，就是美国股市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顶部的可能性，甚至有一个比较大的下滑的机会是比较大的。这个呢，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呢相对达成一个相对的共识啊。那么美国股市呢，这开始走弱以后呢，也是引起来很多的这种连锁的反应。现在看呢，就是说美国股市下行，那大家要看，那对中国股市什么影响啊？对吧？中国股市已经这么低了，那么呢肯定首先美国股市要跌了，中国股市肯定首先要先跌。但是呢，因为也到底部了，可能呢马上面临一个反弹。所以就是说，看到现在这中国股市呢，你就是看了美国股市，往下跌，那你就能看到中国股市该怎么做了，那就不要去追多，跌下来可以大跌大买一点，反弹了平仓，这是对中国股市的一个策略。那么美国股市下跌以后呢，肯定会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至少是负面的预期。这样呢，对大宗的品种什么呢？就对能化啊，这能化、有色会有一个利空。 好，我们要进广告了，也是要谈到下半段谈的这些领域了啊。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能源当中的很多啊，煤炭呀啊，包括大宗商品当中的有色呀啊，以及啊化工产品啊，这些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啊？以及啊金价下一步啊还会何去何从？我们下半段呢接着跟大家聊，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g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徐先生您好。下面我们来说说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很多产品啊，黑色系啊，化工系啊，都在这个下跌。那么您认为是一个暂时的结束啊，还是说继续下跌？ 现在看呢，这个下跌呢应该是个势啊，就是虽然刚才咱们也讲了，说原油可能会受到这个这个整数关的支持，还受到呢这个季节性的这种支持，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是呢应该说下跌是总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包括原油跌是不言底啊，现在暂时还不要去猜这个底。黑色呢其实呢前一段时间下跌的也很厉害，至少是在上一个月的时间跌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呢黑色呢总来讲呢它还是受的一个这个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到冬天了经常有雾霾啊，有这种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说呢这种高污染的产品这个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这个利多的这种支持，所以黑色呢应该说暂时是处于盘整之中啊，这个两个走势呢略有不同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原油的下跌呢，我觉得更多的意义呢还要看到美国的股市的一个走势。现在从这个脉络上来看，我的认为呢是这样，就是说呢现在看就是美国，刚才讲了美国股市，我认为可能大概率的是一个下跌，现在还没有破位，现在应该说看道琼斯还在顶部那儿盘整，还没有破位，虽然今天涨明天跌，我认为它往下破位的概率很大，一个是它的周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股市的上涨更多的我认为还是一个资金的这种 推动 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股市这个牛了10年，是从哪年牛的呢？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牛的啊，2008年以后美国干了什么事儿？大量大量对外撒钱啊，开着直升机撒钱。那么这样的撒钱的结果呢，就使得股市这个就所谓的资产会出现一定的泡沫。其实呢，你说这个美国股市涨得这么多，都连连创历史高，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那么我们再看美国的上市公司的它的这业绩是不是出现了同步的增长呢？肯定是没有达到这么大幅度的、这么长期的这种增长。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指数的上涨是更多的是资金使然。那么现在从这个这么近一两年，美国已经进入一个这个加息的一个阶段，开始呢就是说把原来撒的钱再陆续往回去收。 那么没有钱的支持了呢，那么之前的这个超预期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就会呢逐步产生这个崩塌的效应，价格就会逐步的回落。所以呢，只要是美联储进一步的采取这种加息的手段的话，我相信股指下跌是个大概率。那么股指下跌了，那么肯定大家就对这个上市公司、对这个美国的经济、对世界的经济的前景呢，产生一定的这种不良的这种预期、不好预期。那这样呢，就会引起来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个利空的这个因素影响，就是需求减弱了，对吧？那么需求减弱了呢，也就是说像它的能化。就是所谓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化工品啊、能源运输价格下走。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房屋建筑啊，像这有色呀、黑色的价格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什么会受益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什么是这个避险的情绪受益的，那就是黄金， 嗯， 还有白银，主要是黄金，其次是白银。为什么呢？就是白银呢，有一更多的是用于工业的这个属性比较更多一点。其实呢，真正的受益者就是黄金啊。在这个最近我们提出这个策略，就是说大概是从这个八月份以后，我们提出这个策略，就是实际就是买黄金、买跟信号、买白银去空能化、空有色。大概是这么一个操作的策略。那么还有一大类没有提及的，就是农产品。啊，就是农产品。现在农产品呢，应该说，近几年呢，由于各地都是丰收，全世界是这种都是一个丰收的情况，那么应该说农产品呢一直在地板上，价格就没有涨啊，也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今年呢，应该说美国又是一个丰收年，那个南美呢，现在看也是一个丰收在望。中国呢，就以大豆为例，今年中国呢，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统计呢，又是增产了，比去年增产了55万吨大豆。55万吨什么概念？就是大致呢是增产6%-7%。 那这个幅度很高。 不算很高，就是说不小，这还可以，啊。那么这样，而且呢，这个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大豆呢这种增产呢，就可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上市期嘛，这段时间呢就会对农产品产生一定的压制。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天气是极端恶劣，对吧？冬天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暖冬啊，或者说出现这特别的冷，或者是长时间不下雪，要么这个夏天或春天就不下雨， 波动性会 特别热。对，这种极端天气。会有一个很大的对农产品，就是极端天气，首先这个首当其冲影响就是农产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西方经济吧，现在尤其美国是这个经济上是一枝独秀，这个经济是确实还是不错。他那边呢，现在呢，这个应该讲这个从失业率上看叫完全的这种就业了。那么完全就业产生一个什么原因呢？这个一个后果就是说呢，它的这个通胀是一个刚性的。就是大家都有钱，都有工作，只要想工作的、愿意工作、能有这个工作能力的人，你都有工作。有工作以后呢，他挣了钱以后就要去消费，所以说呢，一消费以后呢，他就会引起了这个通胀，是一个刚性通胀。那通胀呢，首先表现的是农产品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对明年有一种预期，就认为呢，第一，农产品是一个地板上了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跌的空间可能不是很大。第二呢。极端天气会对农产品产生一个利多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有了这种通胀的话，那么有可能对农产品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利多。所以说呢，在农产品上呢，大家呢就是这个也是看初期是看空的，但是相对的谨慎，相对谨慎。 好，那么昨天晚上美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呢，让大家猜测就是会不会啊，不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加息那么频繁哈。他的原话呢，就是说利率略低于所谓的中性区间啊。他们希望呢，就是说，原来啊，希望就是说还要在12月份有一次加息啊，明年呢还有3次哈左右的这个加息。那么目前呢，市场有这样的一些猜测。你看这个昨天，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股票啊、债券呐、啊，还有黄金啊，这个以美元定价的一些产品都出现了上涨哈。 对。 那么这种会不会某种程度上来对冲一下呢？ 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个本来这个市场预期呢，认为近期呢可能12月份还有一次加息，明年还有3次加息。这种判断依据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目前的美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平和目前的它的这个长期债券一个比较， 认为呢，它大概能最终呢能涨到这个 3.5 左右啊，就是计算它大概还有后边还有六次到七次一个加息的过程。当然它还有一个手段缩表，它不光是加息，还有一个缩表，两个手段交替使用。我的判断呢就是说呢，可能呢它的加息的步伐可能会放缓，但是呢它缩表的进程会加快。实际上作用是一样，都是收缩收回原来的 紧缩货币、 流动性、对对对啊、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它会这个交替着来，原来呢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是加息，现在呢有可能呢会逐步转回这个缩表为主加息为辅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应该说它这一次呢这个有一个这个重要讲话吧，重要讲话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之前呢，就是前一个月之前还不这么讲，还认为这个道路很长啊，这个我们加息的这个目标还很远大，六次七次还远着呢，啊，结果呢，这一个月以后话锋一转，认为已经到位了。 所以是不是美国股市的这个调整让他呢也感到有些压力啊？不管是这个施政的压力好，还是说这个某种这个关系上面的压力，因为他还是总统任命的嘛。 对，现在可能总统对他的这种指责 有点看法， 是不是改变立场了？ 对，那会不会就是对于后期美国的股市的走稳会有一定的支撑呢？ 肯定有，肯定有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呢，现在看啊，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呢，现在目前是保持一个高速增长，多在实际增长多在2%以上，而且呢，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它的 GDP 是在3.5%啊， 对，都在2%以上啊，这是高速增长啊，增长很快。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最近公布的 PMI 的指数呢，逐步是在收缩的，就是涨幅在收缩啊。那么现在看就是美国经济呢，应该说大概率的是涨幅回落，它不是说现在要就马上回落，而是上涨的这个动能在衰减。所以说呢，这个美国经济呢，大概率的可能是见顶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要是经济见顶的话，再加上这个收缩流动性，很有可能会促使这个美国的股市呢，最后会破位下行。所以说呢，就是说可能呢，这个受这种利多呀，这种突发性的信息的影响，可能会促使美国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但是呢，可能再进一步见新高，进一步持续走牛的机会，可能相对比较小。 好。所以不知道啊，什么样的因素会诱发它这一次的这个下跌啊？当然，这是前期咱们看空它的这个前提下啊。是，当然，我想这个相关的货币政策啊，也是会做调整的。你看这次不也有一种暗示嘛？哈，对。那也许这次的这个上涨也好，下跌也好，它注定不会是那么顺利的。还是有很多的波折。 没错没错啊，就是说这个一旦美国股市下跌呢，可能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至少是把它美联储之前的这个加息的这个 节奏 肯定打乱了。应该说呢，美国股市最近的这种表现呢，也确实也影响到美联储的这种信心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呢，像这个欧洲经济啊，像这个世界经济格局的现在这种经济的表现，也现在美联储也是关注了。原来他只关注自己，只是说我美国的这个数据怎么样，现在呢也开始关注亚洲经济啊，包括这欧洲经济怎么样，他也关注，认为呢世界经济的这个现在呢目前只是美国的这个一枝独秀，应该说呢其他的经济呢表现不是很良好，可能对他有很强的这个支持，就是这个拖累。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美国美联储现在呢，这个视野不光是看到自己，还是看放眼那个世界了，已经。 是，本身这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个大背景下，很难独善其身啊。长袖善舞啊，也许在某个阶段可以啊。特别是啊，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种世界目前经济环境发展的并不是很均衡，还存在很多的这个变数啊。这个一枝独秀啊，独领风骚，能10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警惕。那么结合到具体啊，我们这段时间的操作来看的话哈，刚才您谈到这个石油啊、原油啊、黑色系啊、化工系啊，还有这个黄金哈，在具体的这操作上，您有哪些策略给到大家呢？ 从大的策略上讲，就是实际就是，买贵金属，卖出能化。卖有色，农产品呢是要 看技术指标，要这个不要去盲目的去再去往下去做空了啊，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能化的策略里面呢，应该说呢，前期像今年初那一段时间表现最好的，像 PTA 表现是最好。一度涨到8000、7000多，涨得非常的高，现在呢又跌到这个七指位了，又跌到5000多了，甚至以后可能还要下跌。像那个，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过山车的一个行情啊。前期呢是炒它的这个供应啊需求，现在看呢受这个原油价格、受这个经济的宏观面的影响 ，PTA 跌幅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能化里边呢，像这个最近呢这个燃料油跌幅也很大。应该说呢，这个在这个燃料油也好，沥青也好，他们在油的排序上，应该说是都属于重油系列，都属于就是再往下就是这个油渣了，对吧？ 嗯 啊，重油系列。但是呢，从现在这个表现上看呢，燃料油跟原油的走势很贴近，沥青相对的抗跌。啊，这两个呢，可能还涵盖着一个什么，就是冬储和这个基建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呢，这个一般来讲呢，冬天这一段时间呢，尤其北方，像沥青啊什么的这些道路施工就要减少了。啊，但是呢，南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施工，而且呢，这个可能呢，在这个基础建设方面，这个明年可能还是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投入 啊。所以说呢，这个冬就是沥青的冬储是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最近的表现上看呢，沥青的这个抗跌性，甚至呢，就是说这个在化工品里是一个领涨的一个角色，是表现的非常好。那么到了冬季这一段时间呢，应该说这个燃料油呢，这个需求有一定的减弱，因为呢，这个海运啊什么的都有一定的缩减，因为好多的这个海面，像一些那个北方的北半球的港口，也可能会出现这种冻港啊等等这种事件，用那个燃料油的需求在减弱，所以呢，现在看呢，燃料油的走势要比原油的走势还要弱啊，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化工品里面的走势可能还是千差万别，还是非常的多。 那在操作上，大家要怎么样的操作才能够避免它的波动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呢？ 我觉得在操作上来讲呢，这个首先一个叫跌势不言底。现在呢，就是说在能化方面，就是说肯定是一个跌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盲目的，就是说50是底啊，45是底啊，底一定是走出来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以空为主。啊，那么呢，在这个因为已经跌的很多了，你像原油从70、80，跌到现在的50，甚至有可能这个跌破50，啊，这个跌的幅度都很大了，都超过30%、40%了。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个位置再去进场去做空呢，一定要心存警惕了啊，要心存警惕，要随时提防在整数关、整数位，包括现在的季节性的这种反弹，可能是报复性的反弹，可能会是随时会出现。这时候呢，一定等反弹以后再勾头向下再去进场，这是比较好。空单还是要做好这个获利，就是时机，就是该离场得离场，而不是一张单拿到底。这个我觉得这是跟股票很大不一样的地儿。 对，刚才旭总这一段提醒非常重要啊！如果大家只听了前半节，然后呢就关了收音机干别的去了，回头不要骂我们，后面这个还很重要。 实际上，期货交易呢，不仅要择市，还要择时。 是的，刚才您谈到了股票哈，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谈谈这个做期货的跌宕人生。做期货的朋友和做股票的朋友互相交流嘛，那么做期货交易的人要比做买股票哈股民的这个心理承受力更强吗？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实际上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说个类比啊，就是说骑自行车的人跟开车的人，谁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更大呢？ 就看在哪骑了 啊，在哪骑， 在驾校啊， 是 还是在咱们家的操场里啊？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可能是开车的人呢，心理承受力可能要心脏要更大一点啊，他的责任也要大嘛，对吧？ 责任大，还是上第三者， 对，责任更大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只要是你这个确实有本儿。就是说我这有本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有这技能，我有开车的技能。第二呢，我这个合规。那么我这个红灯停啊，绿灯行啊，对吧？该怎么走怎么走啊？这样实际上呢，这个反而汽车给你带来的既安全又舒适，还有便捷又高效， 一个手段。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作为这个新这个承受力来讲，肯定是有车族的承受力要更坚强一些啊， 嗯， 心脏更大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最后的效果上来讲，只要是你有本儿，最后你要是按照规矩来， 都能到目的地， 都能到目。但是呢，你总有快有慢，对吧？ 对 啊，总有快有慢，而且一个舒适和不舒适，还有一个安全性。实际上，你要是合规的话， 嗯， 其实，很多朋友都就是有车人都会讲说，其实开车可能比骑车还更安全，有可能是，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呢，从这个操作上来讲呢，期货也好，股票也好呢，都有风险。那么呢，我们就是说呢，期货里边跟股票呢操作呢有很大的不同。股票里边呢叫做套不怕，不怕套，主动买套，对吧？这是做股市里人的很多的一个谚语。实际期货里呢，这个就不行， 就不行。嗯， 期货是什么呢？是主动的出击，主动的认赔。 嗯 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进场和它的这个认赔离场，全部都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很多的股民都是说，哎呀，这个没事儿，开始都是套不怕，不怕套。最后呢，怕套了，最后是套的实在受不了了，最后说不行，我得割肉了。啊，这个是股民。期民肯定不会等的那一天，就是说一看不对，风向不对，主动的就按照我的规则，按照我的这个，我有本嘛，对吧？我该离场离场，该认错认错，我就先出来，甚至我可以转向去做。所以呢，这是股民跟期民的重大区别，就是说，期货是主动的进场，主动离场啊，这个跟股民有很大的不同。 嗯，是，做期货怎么才能够避免大起又大落？你就以今年的这个，原油为例吧，对吧？上半年都是大起啊，到后半年的这几个月啊，下半年的这后几个月就是大落，怎么才能够避免自己的收益跟着大起大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呢，期货一定不是说所谓的叫波段，那一定不能按波段来作为你的这个操作的一个指导啊，不是按波段，也这个期货操作呢是，如果你是逐市交易的话，那么现在是出了市以后就主动的进场。一旦这个价格出现一定的调整的时候，主动的离场，哪怕它是一个小幅的调整或一个中级的调整，当然说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这个 看法 和这个技术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一旦有中小级的调整，就先离场。如果这价格没有下来，又进一步上涨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就是好比这意思，就是说，原来有一个很贴切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一个人在铁道上走，来了火车，我应该怎么办？那我就应该先躲开，先下来，等火车过去了呢，我再上来， 就不要和事作对嘛。 对，你不能火车来了，说咱哥们儿身板硬，我不怕压，扛过去了是命大，扛不过去了可能真是 没有扛过去 啊，这是很危险。 火车跑偏了， 这就好，非常危险。所以说呢，就是说呢，你在火车道上走，火车来了，你就应该要下来，就应该要先下车，这躲在火车以外了，安全了。那么等火车走了，我一看没事了，我再回来继续在这个火车道上走。这个实际上是说的这个很贴切，我觉得应该这样是一个操作的理念，而不是说呢，我从这个50看到100，原油啊，瞎比喻啊，看到100，从100又跌到50了，我原地没动，这个是不是操作理念？这个不是期货的理念，而是说我50可能涨到60-70，可能呢它只是回到68-67，我可能我就平仓了。哎，他又没有见新低，又见新高了，又回到71-72，我又回来。 嗯， 就火车走了，我再回来，就千万你不要怕说，我来回来去了，哎，我多交手续费了，我这儿跑了这个很多的弯路了，不要怕这个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做期货的时候呢，我觉得千万不要怕跑路。有很多的人就是，做期货的时候呢，总是怕说，你看我又出来了，然后我又进去了，哎呀，做了好几次，白交手续费了。这种的进和出是必须的， 这个和股票交易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跟股票交易是非常大。你股票就是基本上，比如说我50看到100，哪怕你再回到50也没关系，对吧？我也没亏。但是呢，做期货是这个不是投资之道。 但是前提是您在铁轨上走啊，本身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的品种啊，这个 买之前或者说呢您投资之前就应该做充分的认识啊。 是。 那么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它的上涨啊，在后续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比80是顶点了啊，以原油为例，但是在当时可不知道。那么怎么避免它没有成功的逃顶啊？ 是这样，就是说永远不猜顶不猜底，这是我的交易原则。 嗯， 那么这样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我原有的大级别的技术基础上，我可以设置一个小级别的一个技术参数。 嗯， 啊，一旦呢这个小级别的技术参数出现了这个掉头迹象，我可以先出来。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这个，比如说我的技术指标，我这个我常用的啊，我技术指标现在是一个买入的趋势信号了。比如说我50，我进场了，它涨到55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价格有波动有调整，我可能我设置一个5分钟级别的 SCR， 很小了，5分钟级别的，它价格稍微调整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无论输赢我就出来了。它又要上破5分钟 SCR 的时候，我再回来。就等于我认为你火车走了我再回来，你要再下来了我再出来，你再上去我再回来。虽然看似这个可能反复的机会非常多，因为5分钟级别的 SCR 可能反复的机会非常多，但是实际的效果特别的好。就是它可以很好的保证了，就是说在这个一个上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的时候，可能让你很大的利润已经保住了，可能呢再有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你又回来了。 嗯 啊，我觉得呢在实践过程当中呢，我经常喜欢用这个指标，但是呢我就是说因为偷懒就是把所有的都 耗神。 对我就都所有的品种都设成5分钟的这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我觉得呢设置一个5分钟级别呢可能还得心应手。而且呢还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很多的品种这个就是说在破了这5分钟以后都出现一个加速。可能是不是市场呢大家都以这个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可能是 这样的话也能够比较快的逃离。 对对对， 是吧？ 就是你现在这个期货里边呢从技术手段里它可以预设止损单，建仓单或止损单，你这样呢你可以就是说把单子往上一设，你可以去忙别的，它自动的就给你交易了。 是的，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股市有风险，期市更是如此啊，其他的投资产品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希望大家量力而行啊，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祝各位朋友好运，明天见， 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